你说不会，忘怀你我编织的爱情，记得我说不会，无情对你有一些改变，将你可知我为谁忘，今天只想回到这以往，将你可知我在遥望，想知道何时可以淡忘这份爱。不管多渺茫，记得我说不会，遗忘你对我的真心意，这年可知我在期望，与你相守来抹去我凄怆，这年可知我在呆望，想知道何时可以淡忘你这份爱。